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周三的下午好，我是于飞。 哎，今天是我跟于飞搭档啊。 没错， 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呢，公众号是十个字哈，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可以先关注再留言。另外呢，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给我们点赞啊。 嗯， 当然今天点赞就没有台历送了，因为十本 我们活动结束了， 十本台历已经花落各家。 那大家这台历怎么领取啊？ 是这样，今天呢，在我们的聊天室哈，就是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如果您进来会发现有一个长的红色的广告，上面写着喜提台历的听友们来留收货地址了。 嗯，就在那个抽奖的左侧， 哎，在反正中间。然后呢，我们上回已经公布了哈，就是到底谁，一共是十位听众朋友啊。您如果知道，已经告诉大家了，您可以把您的地址和电话告诉我们。 嗯， 当然了，如果留过了，也可以再留一遍啊，反正这就算有备无患呗， 哎， 对吧？ 就是能保证我们的台历哈，给您按准确地址 哎， 给您 送 过送 过去啊。 嗯， 那最近呢，其实在北京 CBD， 就是我们电台的东边不远啊。中国北京大北窑， 嗯，大北窑地区哈，这之前还被考到过这个 CBD 地区是什么 啊？中国北京大北窑是吗？ 嗯，它的首字母吧？ 啊，是吧？ 大北窑嘛。 那官方称法应该是什么？ 国贸。 国贸， 嗯， 中央商务区。 哎， 啊， 还有后半截哈，国贸中央商务区。 上合组织秘书处及成员国的驻华大使来到了 CBD 的八家餐厅，亲手制作家乡美食，并且保留在餐厅的特别菜单当中。今后啊，北京市民不出国门就能够品尝到地道的丝路美食了。哎，北京 CBD 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啊，各国大使将陆续前往餐厅制作展示本国特色的一些菜肴，像什么五指面、飞饼、咖喱鸡、羊肉炒饭，每一道大使菜肴都承载着其所在国家的文化特色。那么 CBD 核心区的一家潮汕风味餐厅呢，就迎来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国际友人。在亲手制作手抓饭之余，他们还现场讲解了美食文化。人家说啊，我们国家每年都会举办手抓饭节啊，各个地区的代表都来集中展示自己的厨艺，用美食招待客人。 嗯， 你看人家也有美食节是吧？ 哎， 叫什么？来而不往非礼也。 没错， 那中国绝对是美食大国。八家餐厅的中方厨师呢，也现场制作了特色食物，像什么羊肉锅贴啊，鱼子酱番茄炒蛋，这我都没吃过，吃过鸡蛋西红柿， 西红柿炒蛋， 鸡蛋 这是家常菜嘛， 西红柿炒鸡蛋， 嗯， 当然没吃过加过鱼子酱的西红柿炒鸡蛋， 那确实，我感觉味道应该不错，很鲜， 你吃过呀？ 没有， 猜是吧？ 猜一下嘛， 反正请外国友人品尝吧。这一次美食节呢，拉开了 CBD 国际消费节的序幕。北京商务局最近也发布的北京市商圈活力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哈 CBD 商圈超过了王府井、三里屯，在市场表现、运营商吸引力、消费力活跃度和创新活跃度以及夜间活跃度五个维度当中都是排名第一。 嗯， 入驻首店占全市的三成多，是全市首店量最聚集的区域，就是第一家店哈都在这儿了。即将开启的 CBD 消费节呢，也将整合区域资源，着重推出北京首店和朝阳品牌，打造国际消费专属城市名片，助力本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嗯， 啊，所以说实话，在这片呢，世界各地的美食都吃得着，对吧？ 都吃得着哈。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来聊聊您吃得惯和吃不惯的这个外国的美食 啊，洋餐都有什么哈？就是有吃的，喜欢吃的，或者吃不太惯，觉得味道不太好的， 哎， 都可以来和我们举例说一说。 于飞，你吃得惯的和吃不惯的有什么呀？ 嗯，我一这样一问，我觉得我还挺不挑食的。就大西餐啊，或者俄餐，我也挺喜欢吃的 啊， 因为我们老家里面离俄罗斯比较近嘛， 哦， 所以俄餐还有一个东面离得比较近的是韩国， 啊， 所以吃的最多的是韩餐， 哦， 这是我们最能接受的。然后北边离俄国比较近， 啊， 然后我就这两边比较 大列吧， 嗯，是，但是得蘸一下吃，要不然有点咬的腮帮子疼。 哦，拿那个刀切的薄片 啊，对，是。 然后 这是俄国的早餐 啊， 蘸一点什么米汤之类的能喝。 蘸个什么红汤，我看都是吧？ 对， 啊，番茄汤大概是。 是。 吃不惯的有什么呀？ 吃不惯的呀，嗯，我觉得。泰餐我就挺吃不惯的，其实 泰餐多好吃 啊！ 啊， 你爱吃是 吧？对 吧？就是我一般很少上这个北京的一些泰餐馆去吃， 哦、 嗯，就是极少吧。 是没吃着好的呢，还是真的就不爱吃咖喱的味道什么的？ 这得看谁请客吧，自己就是没钱。 哎、行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就是洋餐，您有哪些吃得惯的和吃不惯的哈、 嗯？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昨天好像是冬至，估计大家都吃饺子了哈。 你吃没吃？ 我肯定得吃了呀、 哦。 本来想下馆子，但是这个馆子我发现不太容易进去。 哎，对，堂食都在排队。 决定自己还是回家煮一袋速冻水饺吧。 哎， 反正味道好就行。 你不是号称会做饭吗？ 就是本来想出去吃嘛，你再自己回家再现去包，我估计就得吃的夜宵 了、嗯、 昨天因为是这个传统节日冬至啊，像往年的冬至啊，宋庄的小铺，这家人朋友啊，街坊邻居啊，还有艺术家们都会聚在一起，大家团团圆圆吃着热腾腾的饺子，寓意着生活圆满的新开始、 嗯、 也饱含着对新开始的甜蜜期望啊。那今年的冬至疫情当下，这个小铺人啊主动减少了串门还有聚会以及聚集，但是呢疫情挡不住温情， 嗯， 在这里啊温暖一如既往，这个生活井然有序。下午呢在小铺的艺术区，配餐人员在为这个华清画室隔离的师生准备着北方冬至不能缺的一份晚餐饺子，他们一边聊着家常，一边交流着包饺子的手法，分工协作，齐心协力，饺子的香味啊是弥漫在一片欢乐的氛围当中。 哎， 很快哈、啊、那一盘盘包好的饺子出锅了，经过精心的保温分装，再经过层层的传递，一份份暖心的饺子送到了封控区，也给画室的师生们送去了温暖，送去了问候，送去了关心，更是在传递一份情谊，一份勇气和一份希望。那处在这个封控区的学生小李啊，在请老师转发给这个配送人员的微信当中就说到、 嗯、 太感谢你们了，你们也很忙也很累，还总惦记着我们，让我们还吃上了热腾腾的饺子。那这份温暖呢，让我感受到了家的味道。疫情中的每个小铺人啊，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支援抗疫，默默付出。一张张照片，还有一幕幕暖心的故事，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小铺，感受到了宋庄，也感受到了副中心这片热土的温情与大爱。 哎，这叫什么？隔离不隔情是吧？ 没错。 现在呢，因为正好这个冬至大如年，在这样一个节日哈、啊，这个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节日的氛围、 嗯、 节日的温暖，真的挺好。 哎、 可能哈、啊，咱就猜，比如说可能陆陆续续，他们也会解封，对吧？然后呢，也会回到这个正常人的生活。 嗯， 回望这段特殊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特别的温暖， 是 吧？ 没错， 有大家惦记着、 嗯、 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吃得惯的和吃不惯的洋餐。 都有哪些呢、 啊、都有哪些、 嗯、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请教我兔子说，我觉得鱼子酱炒饭肯定吃不惯啊、 嗯、 还有那三分熟的牛排。 哎， 三分熟的牛排你一般吃多少？ 至少得七分以上了。 七分以上熟、啊 嗯、对，就是太不熟的我有点接受不了 啊， 就血丝太多。 对，其实能够做全熟的牛排啊， 嗯， 证明它牛排真的好一些。 哎， 因为全熟牛排，如果牛排不好，就直接就真的咬不动。 嗯、是 啊，你像三分熟的牛排、五分熟的牛排， 嗯， 其实就是人家推荐，然后就可能就是可能更好一些。 嗯 啊， 要口感上更 柔软。我每次都问他们家，你们家做几分熟最好？ 嗯 啊，每家店不一样。 那人家会怎么说？人家肯定说我们几分熟都行。 不，不会有这么说的。 那这一般怎 么讲？一般他会告诉你一个、 哦、 啊，比如这一块，比如说惠灵顿呐、啊，或者其他牛排、 嗯、 哪个几分熟更好一些、 嗯， 然后你就挑人家说哪个做的好呗。 对， 然后 口感最好是最重要的。 说披萨算不算洋餐啊？感觉吃不饱， 嗯， 除了吃肉类的西餐，其他的都不太喜欢吃。 哎， 披萨你吃吗？ 披萨我觉得还能吃饱吧。 你吃的是改良披萨还是正宗意大利披萨？ 咱们那个 必某客是哪种呢？我想想， 我觉得那是美式披萨吧。 哦，就我只吃过那家品牌的那一种。 我在意大利的时候吃当地的那个披萨吧， 嗯， 反正就觉得它要是不改良，可能我个人起来接受起来确实不太好吃， 不太能接受啊。 饼就是那种薄饼的披萨， 嗯， 咱们都是厚的铁盘披萨， 是啊，边上还有这个芝士什么的， 对，它那个可能更薄一些 啊。反正我吃过的披萨只有那一家品牌的，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行吧。 啊，小奥同学说哈，我喜欢高丽冷面、韩式拌饭、辣拌明太鱼、大酱汤，还有炒年糕。 这跟你们家 他说的这些菜呀，都是我们家里面的，就是韩餐类的 哦、 就是勾起了我的回忆， 是吧？这些都挺好吃的，是不是？ 是 这个炒这个大酱汤，有人喜欢、有人不爱吃。 哎，确实，因为这个大酱的味儿，可能有的人接受不太了。 哎，这个，你包括日料里边是不是也有大酱汤？ 嗯、 就是它那味增汤。 对，味增汤也是一个口味比较重的， 是吧？ 嗯， 我是挺爱喝，但是我们家人就喝不惯。 是啊。 然后 大酱汤有点 像，有点 像 是吧、 嗯？ 然后呢，宁乐说，我爱吃各式的西式糕点， 哎、 但是吃不惯披萨。 嗯 啊，那当然了，西式糕点确实很好吃， 嗯、 是吧？ 五零后说哈，我还是比较喜欢吃中餐，以前也吃过、 啊、 但没有回味，能吃惯的就是肯德基和披萨比较传统的、 嗯、 还有就是吃老北京这个饭比较顺口，如果有人请吃呢，肯定是吃一点的。 嗯，认真说最吃不惯的是泰国的冬阴功。 哎、 啊、 你看看，就是我的，就是握握手吧， 它是一种更像是酸甜辣。 是啊，就是我感觉它的口味有点太混乱，就又有酸又有辣味儿、 啊、 然后喝起来有点刺激性比较强，所以我就很少喝。 很少喝、 嗯、但也确实味道不错。 但是有的时候你比如你因为泰国旅游，每年可能大家都好多人都去嘛、 嗯、 然后因为疫情原因没去哈。但是每次去呢，当地的像红咖喱、绿咖喱和黄 咖喱、 三种颜色不同的味道、 嗯、 好像确实不一样。 哎， 是吧？ 嗯，咱们吃的一般多的咖喱是黄咖喱是吧？ 北京 咱们这边， 北京是一座美食的城市 啊、 哦、 不是美食荒漠吗？ 那肯定美食的城市，而且呢，世界各地的美食在这儿都能吃得着。 嗯， 我去过几家不错的泰餐馆子， 哎、 他们的红咖喱、绿咖喱和黄咖喱都有，而且每一道菜呢，这个口味都不一样， 嗯、 而且它那咖喱味道也比较新鲜，比较正 宗，听起来不错哦 啊、是吧？有机会你可以自己去看看，我告诉你地址。 我不知道位置呀，啊、 没事， 不知道点几分熟的牛排、 哦、 是吧？ 那儿没牛排。啊，只有绿咖喱鸡和黄咖喱。 那您到时候给我点点看看，是点哪个黄咖喱还是绿咖喱呢？ 我给你写个单子，你拿着去，地址我给你定位发过 去。咱举起点呗。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像摸摸摸摸啊，说这个汉堡、披萨还算吃得惯、 嗯， 其他的就算吃不惯了哈。 嗯 嗯，汉堡也分很多种，现在的美式汉堡确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量有点大。 嗯 嗯，而且呢。就是比那些开封菜啊，金顶门的，就是那叫什么 金拱门 啊，都他们的好像还不太一样。 嗯嗯， 不 得不说、 就是， 我觉得您饭量是比较小的那种， 是吧？ 对，就是吃的应该不算多。 男生里边我算吃的少的。 对，反正咱们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我觉得李凯老师这饭量， 哎 呀，比较少呀。 行吧， 就比较注重自己的身材保持。 不行，已经胖了啊。9290说汉堡、披萨还算吃得惯， 哎、 吃不惯的是寿司和生鱼片、 嗯、哎，这个日料哈，确实我觉得生食的东西少吃点还行，不要吃太多。 嗯、你爱吃生鱼片吗？ 爱吃，但是量要控制，就是少一点点还是可以的。 那你是一般拿生鱼片蘸这个？ 嗯，辣根儿， 半盘子芥末、嗯， 半盘子，谁能吃半盘子芥末？那得是一点点的芥末，加上一点点的酱油嘛。 哦、哎，那问你个问题啊， 嗯， 你那个芥末 又来了，又来了， 哎、 带着那个坏笑走来了。 没，就是你那个芥末和那个酱油哈 啊， 你是在小盘里边给小碟儿嘛？ 嗯， 对吧？你那小碟里边是芥末跟它那个酱油搅成一块儿，还是根本就不搅，直接往旁边一放？ 会搅一下 啊、哦， 会让它蘸一点味道， 就是都哪儿都有。 啊，不，就是局部 啊、哦， 局部范围内，就 是 我怕那个像吃那个辣根白菜似的那会儿， 啊、 就是一口下去太冲了， 太冲了是吧？反正我是不搅，我就直接放边上。 啊、那你就蘸一下，怎么蘸？ 对， 就 是能蘸多少，轻轻 蘸 一下呗。 哦， 啊，每人习惯不一样。你看我这一点坑都没有是吧？ 难怪您身材保持的好哈，不挖坑。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吃得惯的和吃不惯的洋餐有哪些哈？有什么样的经历和故事，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 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嗯，大家好，我是于飞。 哎，这个冬天啊，冬至已经到了。按说每年其实放风筝啊，是在 春天的时 候，春天啊，清明节前后放风筝比较多。 是呀， 啊，冬天真的很少。但是呢，昨天啊，12月21号的下午，顺义区有一个风筝邀请赛。 嗯，您来说说。 专门这个开始进行了，吸引了来自全市20支队伍，近93人参赛，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胜利召开营造浓厚的体育氛围。 嗯， 要说放风筝，你知道有一个基本要求是什么吗？ 嗯，是会跑吗？ 就是对，首先你得会跑， 对 啊， 得放起来。 你能放起来吗？ 能放起来呀。 可以啊， 就是短跑还是可以的。 啊，玩命跑啊！ 对，我必须要短时间快速的加速那个风筝才能飞起来哈。但是我觉得还是在于风嘛，那天风大风小吧，风小真是跑也不行。 是吗？反正是这样，我倒是不跑，我一般是就是。逗逗那个风筝，就是你稍微蹬两下，然后借着风了，然后一点点的，我很少跑 啊， 就是每人情况不一样。那你跑的时候回头看风筝吗？你是 我得看呀，它如果一旦刮到树上怎么办？ 哦，这平坦的路上嘛，你想想于飞以一个100米冲刺的速度拉着一只风筝， 总觉得这个画面不是很美。 对呀，这个画面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先说昨天的风筝邀请赛，在平坦宽阔的黄土地上，3人成组，2人架着比人还高的3角形白色风筝，一个人瞅准方向啊，应该算是瞅准风向，把手中的线绳轻轻一抖，摇摇晃晃，摇摇晃晃，这风筝就开始慢慢升空了。展开的双翼上亮出了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随后呢，湛蓝的天空中数十只造型各异的风筝随风舞动，为即将来到的这个大赛进行热身。突然之间，所有的风筝都降落清场了。 为什么呀？ 3条巨龙风筝升空了，宣告比赛正式开始。运动员入场、检录、比赛，这场运动会的这个赛程应该算是趣味十足。据介绍啊，说这次比赛设置的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啊，就是有比的，有亮相的。按照风筝的造型分类啊，设置了硬翅类、软翅类、板子类、立体类、自制风筝5个组别。你一般情况下参加哪组？ 硬翅、软翅、板子和立体，还有自制，是吧？那我要参加的话，我就参加硬翅吧。 为什么呀？ 感觉硬一点的材质是不是比较好？ 你不参加一下自制风筝吗？ 那不会， 屁帘儿不会糊吗？ 下回您给我糊一个吧，我还没糊过呢，我都是买来现成的，我直接放风筝。 没不，你知道北京的屁帘风筝哪什么样吗？ 就是大概就长成2片纸，给它。加在一起那种吧。 你是一个90后，你小的时候肯定没见过那个。 我们都是放那个就是蝴蝶型的那种了。 你们有造型了哈。 对， 这个小时候啊，天气冷，这个小孩还穿开裆裤呢，为了小孩不能逮哪儿坐哪儿，别冻屁股， 所以呢， 做个屁帘 来放风筝， 啊，是吧？哎呀， 所以这也叫自制。 做一个90后，跟你一块聊天吧，就给你讲解好多曾经的一些故事，行吧？反正总之啊，这5大类进行这个比赛。主裁判赵世明介绍说啊，每组30分钟的时间哈，按照留空时间和放飞线的角度进行评分。就是在空中停留3分钟开始计分啊，上线测量角度呢取20秒内的平均值。那场地内呢留出了留空计时区，运动员放飞风筝之后要走入计时区内方可进行开始计时。比赛开始，第一组上场，硬翅风筝，就是于飞喜欢这个，用竹条支撑成完整的一个风兜，起飞比较稳，沙燕、鹰这些陆陆续续都升空了。第二组呢是软翅风筝，天空基本上被蝴蝶造型包揽了。第三种呢叫拍子风筝，是那种一片式的结构，最考验功力就是它这个拍子风筝。立体风筝呢造型是特别多种多样， 像什么宫灯啊、花瓶啊、老鹰啊，那资质防政组呢就大开眼界了，是吧？既有人造卫星、火箭、金鱼这样的特殊造型，还有骑着自行车的男士、蹬着独轮车的大熊猫，这些风采的资质防政啊。当然，我做的那个屁颠防政，估计也是属于这一类的。数百只五彩缤纷、形态各异的风筝在天空当中，随着风势变化灵活的飞来飞去，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据介绍说，为了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啊，顺义区已经举办了11届风筝大赛了，为风筝爱好者提供了大显身手、展示自己制作特色风筝的机会。我们单位对面啊，原来有一个友谊商店，现在也有。曾经有一段时间卖过各种各样的中国的风筝，中国的风筝人家真是都是当艺术品，见过大个儿的哈，就很那蜈蚣的还是什么呀，反正齁老长的，也见过小的，大概跟咱们现在使的手机大小一样，一个蜻蜓，就这样的小风筝，竟然能飞到天上去，特别厉害。 这是不是特别讲究这个放风筝的技术？技巧的。 另外也证明人家制作的工艺还是非常好的哈，所以。当然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来聊聊这个洋餐哈，风筝。等到明年，这不是人家比赛嘛，也是为了迎接冬奥会，咱等着到明年春天 开春之后，春风来了的时候， 你知道， 就大批量的开始放风筝。 放风筝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治颈椎病、因为你要一直抬头看， 是吧？行，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吃得惯的和吃不惯的一些洋餐，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呗。 红果说哈，意大利面、日本寿司还有韩式生拌牛肉都是我吃不太惯的。 意大利面是吧？ 对，他说了意大利面、还有寿司和生拌牛肉韩式 啊，这些算是吃不惯的。 对，我估计他应该是不太喜欢，红果应该不太喜欢那种生食的一些菜哈，但是意大利面是熟着吃的。 意大利面现在好多人都自己会 做， 在家做哈。当然了，那个就是有点甜。刚才是谁说不爱吃来的 啊？说不爱吃意大利面 是 吧？ 然后就是说，我想想找找啊，就是那意思吧，黏糊、甜口的不喜欢。然后呢，北京五号线也说意大利面、奶酪放多了也吃不惯。你爱吃奶酪吗？ 稍微不是特别爱吃，少量的也行，就是量太多我会觉得有点甜腻。 是吧？奶酪不光甜腻，闻着有时候还有点怪怪的味道。 但是很多女生都喜欢吃奶酪， 是吗？ 就尤其爱做这个甜品的女生 啊， 这奶酪是必备的一个食材了 啊。这事儿你得问美哲， 这是拿手的是吧？ 号称吧。 号称人家就是人家，你看那天给咱秀的那个人家做的那些手工的小的甜品，多像样。 就是这种照片你也信呐？ 照片也，人家是照片，不是照片啊！ 啊，那去，那说开说不喜欢吃牛排啊，然后因为我不爱吃牛羊肉，国内的好多西餐呢、为了适合国人的口味，都进行过改良了。然后你像国外旅游的时候，有些洋餐吃的真是吃不惯，特别像阿拉伯餐那一片，太甜，我是曾经就半个多月都在吃这个阿拉伯餐， 是上次出差那次、 对，出差采访嘛，你想都在这个阿拉伯世界 啊， 然后呢，我觉得太甜了， 那您感觉肠胃那会儿还适应吗？ 还行， 吃半个月也可以， 也还行 吧，还是比较这铁胃， 还行啊，什么鹰嘴豆，是叫那个什么，反正就是一堆的那个甜食，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还有斯排洛说哈，很喜欢吃韩餐和日料，以及墨西哥的，这是什么呀？塔克是吗？我没有吃过这个墨西哥餐哈。他说偶尔吃一顿也还行。 他写的是什么？看不清。 TACO。 Taco 啊， 这个您吃过吗？ 吃过，咱北京有卖的。 这是什么东西？ 煎饼吗？ 啊，煎饼啊！因为 你真是呢， 我没有吃过墨西哥餐，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听起来好像一种主食吧，好像是。 我跟你说那个煎饼的样子，就是你真是没吃过呢，就是我瞎说啊，说人煎饼长得确实就是由面皮儿，像硬壳的，然后卷上一里边有菜 啊。你这么说，我 像 不像起来了？ 像不像煎饼？ 有点像那个老北京的那种卷饼 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爱吃和不爱吃的洋餐有哪些，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保持互动。 说说一种水果哈，有一种水果叫百草莓。 白草莓， 白色的啊，但长得也是草莓那个样哈。12月21号的时候，记者到新发地市场精品水果区采访的时候呀，90后的果三代陈永聪刚刚挂断了一个催货电话，被催的货是一款白色草莓。 嗯， 平均一颗草莓的批发价格在10多块钱， 多少钱？ 10多块一颗， 一颗草莓卖10多块钱， 这价格您觉得您会买吗？ 不买。 太贵了，是吧？ 穿的美哲买， 然后让大家一起吃。 美哲那个特别大方啊，他买完了之后，他肯定不止一人吃，他肯定让大家，你都不用跟他提，他就主动说。 我准备推开这扇门，喊美哲过来听一下。就是李凯老师说他要买10块钱一斤一个的这个草莓，请大家吃了啊。虽然这个草莓哈、啊、刚刚进入北京市场，但已经是供不应求了啊，订单已经排到1周后。 嗯， 你看这么贵，为什么这么多人买哈、啊？这种白色的草莓为什么这么金贵 啊？为什么喜欢？ 哎，是啊，陈永聪就告诉记者说，这个品种的草莓种植要求几近苛刻，水得经过4重过滤，达到直饮水的标准。 嗯， 是要过滤掉对草莓不利的微量元素，基土得用丹麦的草炭和日本的火山岩搅拌混合，给草莓带来无菌无农药的生长环境。授粉呢，得用巴西雄蜂，它能在低温的环境中工作啊。杀虫用捕食螨，它以这个草莓的天敌为食， 就是说白了吧，就是全是纯天然的， 哎， 没有那些 无菌的， 哎，没有一些不至于无菌，就是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 嗯， 化肥呀、啊、杀虫剂呀、啊 嗯、 就是类似这个， 反正人家这草莓就生长环境特别好、 哎、 一流的生长环境，所以这么金贵啊、 嗯、 这白色草莓在包装啊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啊、 每颗草莓的外面都独立包装了一层泡沫网啊、扒开这个泡沫网，白色草莓的香气扑鼻而来，那切开草莓啊，里头是这个晶莹的白色，没有空心儿啊。陈永聪就说啊，特级的白草莓，一颗草莓秧只保留3颗果；一级的白草莓，一颗草莓秧只保留5颗果。上市的草莓特级的是20到24颗一斤，批发价每斤就得在200元以上，在超市终端啊，能够卖到399块钱每斤，一颗将近20块钱。 你买吗？ 哎，是要想看看工资的， 看看工资的， 看看这个腰包里的工资多少，这个月开的多点呢，就买一点吧。 这个领导又不听节目，你这个说这个，关键现在对于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是喜欢管的多少钱呢？ 确实，但是我是觉得白色的草莓，冷不丁一看的时候，会有点觉得它是不是生长不太良，营养不良、啊。 人家给你解释，你看你这么一解释之后，嗯、你觉得你买吗？ 我觉得解释完之后，我还挺有兴趣的， 哎， 就感觉它味道应该很好。 你哪天上班？ 嗯，得好几天之后了。那天你不上， 上班那天、啊， 周末那天啊，周六周日我上， 周六周日我也上班，这周 你也上呀？ 啊，对啊，对啊， 哦、 所以 那我下周再上。 反正这个东西吧，第一个呢，就是看您有没有这种强烈需求、 嗯、 啊，就觉得想尝尝鲜儿，咱就买2颗。但是说，哎呀，我一定要追时髦，我一定要去啊，大可不必。而且呢，北京草莓今年产量特别多， 嗯， 你说草莓能吃出人参果的味道吗？ 嗯，没吃过人参果。 我也没吃，反正总之等到春节的时候，这个 反正草莓肯定能吃出草莓的味儿。 对，这等到那个春节的时候，应该是大批量上市的时候啊，到时候可以大家去尝鲜。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吃得惯和吃不惯的洋餐。 嗯， 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其实你要说洋餐，就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是， 就是除了中餐之外， 都叫洋餐， 都算洋餐、 嗯。大家可以把自己喜欢吃的、吃得惯的、吃不惯的， 啊、 都可以来给我们说说啊。 既有东南亚的，什么日本、韩国的， 嗯， 对吧？也有什么欧洲的。嗯， 是，还有西亚地区 的 哈， 西亚 的、嗯， 然后包括像阿拉伯的那个什么什么地中海沿， 嗯， 地中海的什么饮食你爱吃吗？ 嗯，好像很少 啊，怪不得呢， 嗯， 那么胖， 能不能愉快的聊天了？ 地中海饮食据说是减肥当中的利器 哦、 啊。 你看我发现我吃的都是比较高热量的、 啊， 所以可能就是 怪不得 好吃嘛。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留言哈， 哎， 像5761说，在中国吃西餐还行，尤其是日餐和韩餐，国外尤其是当地人吃的美食，还真的有时候吃不惯哈。 嗯， 不过国外的海鲜，其实像新加坡的一些名菜。什么辣螃蟹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嗯、哎，是 那个国家它挨着海 近， 嗯， 对吧？像咱们国家好多城市，你去最近的，像什么天津 啊 啊，然后你去什么什么北戴河， 还有这福建呀，南方地区、 啊、 沿海城市也有很多海鲜， 对吧？你要是再去泰国、国外那些离着海边近，它那大螃蟹，说实话，光螃蟹的种类就不一样。 哎， 据说哈、啊，渤海湾的螃蟹，因为渤海湾的水温相对来凉一些， 嗯， 比那些像什么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的那个螃蟹更好吃一些， 嗯， 但是人家东南沿海的城市那个螃蟹个儿大， 哎，是 吧？ 哎，这么一说，我们家老家那边的螃蟹也很大，因为挨着日本海比较近， 哦、 然后也是水的温度的关系，可能是它那边有一种蟹叫板蟹， 哦、 就那个螃蟹也是个儿特别大， 嗯、特别大是吧？ 特别大啊、 哦，哦， 就是你要吃一根腿儿可能就饱了。 行吧，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来看看各位的留言，来。 嗯，张伯荣说哈，有次吃牛排，别人请的（括弧），半生不熟的看一眼就够了，觉得没那口福。确实啊，这看大家的口味吧，我觉得就是不太能接受那个生一点的，就可以要就是全熟的，就比较好一点。 啊、但是全熟做起来又有时候确实比较老。 嗯 啊，牛排这个东西有人好吃啊，真是爱吃， 哎、 而且牛排特别盯时候。 是。就是我们一般在减肥餐里面都建议大家吃牛排。 减肥餐你还想吃肉啊？ 啊、哦，我的减肥餐里面是有牛排的，就是如嗯，可以吃鸡胸肉或者牛排的，是不是对自己很宽容？ 是不是一直没减下来？ 我就是。真的，我说的这个确实是有一部分 人推荐的。不是效果，你减下来了吗？ 减下来了吧？ 减了半斤啊？ 嗯，差不多多一些吧。 啊，六两是吧？啊，用 重在不是减多少，重在就是一直在瘦就行了。 对对对，重在天天把这个放在嘴上， 就是心里惦记着嘛。 用户晨曦说，吃不惯煎肉和鱼类三分熟的肉食， 嗯， 披萨呀、汉堡啊、意面啊都爱吃。 嗯， 哎，这个，说实话，汉堡也是现在这两年因为做的种类不一样。你看，咱就说快餐里边的汉堡，可能现在单个汉堡我也好长时间没买了哈， 嗯、 二三十个。啊，不是二三十块钱，二三十块钱， 你吃这么多呢， 是吧？差不多吧， 差不多 二三十块钱。但是你要是说那种牛排现烤，烤完了之后给你加在那汉堡里边，那一个汉堡可能就直接奔了八九十、100多， 嗯， 是吧？ 嗯， 就是它那个量可能会更厚一些。 没错， 啊、 七七八九说哈，我长了一个中国胃，还是吃中餐比较舒服。 嗯， 西餐呢，偶尔吃还行， 哎、 也就是大列巴蘑果酱能吃，什么几分熟呀，那就算了吧。大列巴蘑果酱、 哦，这你也吃过是吧？ 我吃过大列巴、 哦。行，孙东龙一说对韩国料理石锅拌饭和冷面还行， 嗯， 对日式生鱼片和咖喱、泰式咖喱、西餐还是不太吃得惯， 哎， 这个石锅拌饭，就是比如说韩国的石锅拌饭跟咱们区别大吗？ 嗯，差不太多吧， 没什么太大区别， 没什么太大区别，就是一个石锅里面放上米饭，上面再放各种蔬菜，再放上这个拌饭酱， 是吧？ 就很好做，就是大家在家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我在家里面是备着那个拌饭酱的、 哦， 有的时候会自己做一些那个石锅，不是石锅 就随便一个锅， 找烤锅。 就普通的也可以，对，就普通的锅也行、哦，然后就能做一个拌饭。 哦，这个比较简单， 对。 但是冷面好像区别就特别大。 嗯，冷面我觉得就在咱们国内就是 区别就比较大， 区别就比较大。来北京之后，北京的冷面和南方的冷面，还有我们家乡的冷面都 不 一样， 都 不 一样， 都长得完全不一样。 那韩国正宗的冷面你吃过吗？ 正宗的冷面呀， 你甭说，这真是区别还挺大的。 嗯，是， 我在韩国倒是吃过当地的冷面。 对， 就是 他们在做像泡面呀、 啊， 或者是面条之类的，还是有差别的。 他那个好像还是一个黑色荞麦面吗？就是 荞麦面 啊，就是我可能我吃那个不太就是属于骗外国人吃的 啊、 嗯，咬起来特别费劲，吃起来跟条儿苗似的，你知道吗？ 我理解您、 啊、 筷子没使对， 不就是一个比咱筷子沉点的铁筷子吗？ 对，然后您再左手配个剪子、 啊、 然后这边边吃那边边剪。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来聊聊啊，您吃得惯的和吃不惯的洋餐，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接下来呢又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两种方式哈，随时和我们来聊天，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嗯，一会儿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吃得惯和吃不惯的洋餐。其实呢，我觉得这就是真的有个人差异。 嗯， 有些洋餐啊，您一吃就觉得哎呀这好吃，哎喜欢，再加上周边的一些装修啊，那种氛围就觉得爱上这儿了。 嗯， 有些一尝哎呦不好吃。 嗯， 这个其实呢也是个人喜欢， 是吧，看大家的口味呗。 哎， 每个人的口味可能都不太一样， 但是人家当地的人可能觉得这是一道美食， 是啊， 对吧。就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得慢慢来学习和接受，当然还有很多人家当地的一些人为了适应咱们北京人的口啊胃口也进行过一些改良，对吧，慢慢不断改良不断适应，到底哪个正宗哪个不正宗，其实每个人心里边有杆秤，这也没必要非得说纠结，对不对。 嗯，是的。就包括这个辣口哈，我之前因为我喜欢吃韩餐，所以去过一家店，就是他刚来北京的时候，就是第一刚开业我就去尝过，就很辣。比较偏向于他们就是原始的那种味道。嗯，但后来因为很多顾客都说太辣了，他们就渐渐改良。 哎， 现在就再去吃就不是那么 是吧 辣了。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也您吃得惯的和吃不惯的一些洋餐哈。 嗯， 像6562说，我算吃西餐比较早的那一群人了。 哎呦， 哎呀，很多西餐都是特别爱吃。 嗯， 但是这么多年了，我就是吃不惯鱼子酱，尤其是所谓档次高的什么黑鱼子酱， 黑鱼子酱 哎，实在不明白老外为什么爱吃它。 嗯， 那可能是不是因为贵，所以显身份吃的多。 嗯，反正我是挺喜欢吃 的， 我喜欢吃红色的那个 啊，我没吃过呢。 你没吃过就没吃过吧，我可以告诉你结果还行。 北京当年有好多的西餐厅，也是听那个家里边人讲。 嗯 啊，过去还有外汇兑换券，啊，这 是不是能上什么我们对面的友谊商店去 买 货，买 东西，包括有一些餐厅也是要外汇兑换券 啊 才能够点。 嗯， 啊，也属于比较，当然了，那个可能吃起来更洋味更足一些， 正宗。 啊，哎，哈密瓜说，洋餐除了泰餐和阿拉伯餐不爱吃以外，其他的都爱吃。 嗯， 最喜欢吃的是西班牙海鲜饭。 哎， 说一两个小时熬出来的饭， 嗯， 每一个米粒儿那都是香的。 哎， 最开心的是吃墨鱼饭。 嗯， 吃完了嘴和牙都是黑的。 嗯， 这个墨鱼它带色是吧， 是黑色的 啊， 偏黑色的 是 吧， 您吃完了之后牙和嘴都是黑的。 嗯，为什么呢， 因为它墨鱼嘛。 嗯， 啊， 可以漱一下口。 但是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吧。 是，宋彦群说啊，吃不惯的是这个，吃得惯的是红菜汤、俄式烤羊排啊。 哎， 就是接近中国餐食的还可以。 嗯， 就是其他的接受不了。 嗯，红菜汤这一看也是属于俄式嘛。 嗯， 红菜汤是标配。包括你像北京早年间的一些洋餐的地方， 嗯， 基本上都是俄式的，像老莫， 然后呢，旁边的这个三宝路， 离咱台附近不远处那一片有很多的这个像就是俄罗斯餐厅 啊， 因为咱们不是靠近那个哥大使领馆嘛，所以很多这个特色的 饭馆 就在我们的北侧。 对，旁边原来还有那种所谓的这种朝鲜凉面，人家 很多， 人家 还有土耳其那面的餐厅。 哦，你也都去过呀？ 那个那一片我特别喜欢。 哦，没碰着过。 特别多，下回约一下我就不带手机跟钱包了。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啊。这个不知道各位对于自己的容貌有没有一些困扰， 颜值焦虑 啊，尤其是对于自己的头发，现在说实话在公交啊、地铁啊、电梯啊、户外大屏啊、社交平台上经常会看到一些植发的广告。 哦， 对吧？ 考您一个词， 您说 斑秃，你知道啥意思吗？ 你这还加入话音呢？ 斑秃， 这个，因为每个人的头发发质不一样，经常会有一些广告语，什么叫上午植发，下午上班，别让脱发影响你的颜值啊，这样的广告特别的多哈。拥有一头浓密秀发是当代年轻人的头等大事。当然了，有时候你看有些人，像我年轻的时候发量特别多，就是 现在是不是 少很多？ 少 啊，这个可能跟 还带色儿了， 跟岁数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你知道，要想植发，你得掏钱。这个动辄一次植发就得上万块钱。 有 植发市场逐渐成为了一片巨大的蓝海，催生出植发低谷。然而热潮的背后，其实市场乱象啊，消费纠纷还是频频出现。提起半年前的植发经历，32岁的陈先生就发出了感慨：你像30岁就开始植发，这可能也是因为有时候，有些先天遗传的这个因素在里边，是吧？说早知道过程这么痛苦，我是不会去植发的。由于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陈先生的发际线这两年是明显上移。一看地铁、电梯里边那个植发广告，他动心了。对比了多家机构之后，他选择了比较便宜的方案。每一个毛囊单位收费8.8块。 哦，一个毛囊收8.8块。 要说这个8.8块听着不贵是吧？ 但可真毛囊多呀。 一根头发一个毛囊是吧？ 不是一个毛囊里面差不多长3到4根。 哦， 这是健康的发质啊，如果不健康的话就只长一根。 所以陈先生说，你看，指着自己头上的一小片说，你看这一次手术下来，别说8.8块，就这一小块花了将近20000块钱。 哎呦， 植发的原理是把毛发比较多的毛囊啊移植到脱发的区域。当天这个手术当天，陈先生在手术床上待了将近8个小时，一个字儿疼啊。 那肯定的， 陈先生已经记不清医生在他头上扎了多少麻药针了。只记得当时疼的直接牙关咬紧。而恢复期他也疼了好多天没睡着觉。说这次经历让他对植发广告洗脑产生了巨大怀疑。什么上午植发下午上班啊，睡几个小时就长出一头茂密的头发，这些广告也真敢说。 别说上班了，这疼的都好几天都上不了班。 有经验呐。 不是人家，你看好几天没睡着觉呢。 你这个不需要这方面。 我毛发很健康，也很旺盛。 对，你这个头发算，你跟美哲都算头发比较多的是吧？ 而且我们还属于能折腾的，你看又烫又染，就是很伤头发， 就是很臭美。 行， 反正记者通过不同的平台咨询发现，类似的这个客服啊，都会以分享案例或者提供方案为由，留下咨询者的微信号或者是电话。随后呢，引导咨询者进店进行所谓免费毛囊检测。那么记者也是来到了某家这个所谓的美容院进行了一下检测，尽管头发状况良好，但是还是被推荐了一款售价5500元的营养稳固套餐。没有产生任何消费，离开之后啊，当天晚上，记者又接到了客服来电，介绍头发养护方案，还推荐了进一步的营销活动。业内人士也说啊，说在这个现在目前复购率低、获客成本高的情况之下，企业仍然需要大量的广告烧钱支撑业上的业务啊、不是线上的业务。由于植发业的技术壁垒其实比较低，又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行业存在着鱼龙混杂的现象。不少消费者在植发之后呢，也走上了维权路。经历植发之后发现的这个陈先生发现啊，植发的坑真不少。由于恢复期漫长，通常需要6到9个月才能真正看到效果。一旦消费者不满意，植发机构很容易甩锅。市面上没有鉴定机构能够对移植的毛囊成活率进行检测，那么植发机构呢，也没有给出成活率达标的一些证据，合同上的承诺不就成了一纸空谈吗？ 此外啊，植发属于手术，那机构要有牌行医，那么必须得有医疗机构的一些资质哈。针对网上经常出现的植发速成班广告，有记者卧底调查发现，一些培训机构的老师根本就没有什么医师资格证，正规的植发医生往往需要5到7年的时间才能开展类似的植发手术，号称什么3天速成的植发培训班，实在是让人头皮发麻。 所以大家看到那种各种什么就是很邪乎的那种广告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 所以 就去找这个专业机构去做这个植发，而且就不要信他们的那个广告吧，什么上午植完发下午去上班，然后植完发之后以后这个头发茂盛啊之类的这个广告词。 我想起了一句广告， 您说 别看广告看疗效， 信疗效 啊，真也是广告。 但是也确实哈，因为现在大家这头发少的问题，也看他们也是看中了大家现在的头发的焦虑嘛， 是吧？反正这玩意儿呢，就是首先任何宣传效果的广告是不是都是违规的啊？咱单说，另外咱得找正规的资质有资质的机构来进行这方面的这种咨询。 是的，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吃得惯和吃不惯的一些洋餐，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鼓楼神曲说哈，爱吃这个印度美食，日料和意大利餐厅，不太爱吃韩国料理。 他刚才说什么哪儿的？印度美食？ 印度美食？ 印度有什么呢？ 抛饼。 抛饼 啊， 就看人抛过。 我爱吃抛饼。 掉地下过吗？ 没有啊，人家都是专业的厨师，抛的动作也好看， 是吧？ 抛出来也很香。 反正这个也属于是比较这个常见到的一些，是吧？花山鲤鱼说啊，西餐啊比较吃得惯啊，也超爱吃披萨，尤其是芝士多的，上面再撒点什么火腿肠啊、火腿片啊、青椒丝、牛肉，或者榴莲披萨，太香了。 您爱吃榴莲的吗？ 我们家儿子特别爱吃榴莲披萨，我一般般，他是因为好吃的那甜口，每一次呢我们俩一点，他点一小份的，好，一人能搓一半。 反正我觉得您儿子吃您也能闻到那味儿， 是吧？就是 他吃你闻味儿。 我倒是不讨厌榴莲啊。花沙鲤鱼还说呢，俄罗斯的罗宋汤也比较喜欢吃啊，但是最不喜欢的是意大利面啊，韩国的冬阴功汤还有鱼子酱。每人的喜好不一样。 确实哈，领头羊说一般的都还行，我都能吃，但是对那些生的呀吃不太惯，辣的呢也不太行，比如说芥末就觉得有点呛鼻子啊。一般甜口的都爱吃。 哦，芥末也分情况，有一家有的就特别的窜鼻子，有的就比较温和， 是 吧？还有很多的朋友像 Morris 说，哎呀，比较喜欢的是法式羊排，牛扒是吧？ 对， 海鲜饭、三明治、薯条，一般是披萨、汉堡和石锅拌饭。吃不惯的是寿司、生鱼片、泡菜，还有这种冷面啊。 就是不爱吃韩餐和生食的。 生鱼片其实这个每人喜好不一样。 嗯， 你比如说你要是去那种自助的餐厅 啊， 这个有免费三鱼片，随便吃的，你就看那门口老排队，是吧？ 那不知道啊，您去的哪家呀？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来聊聊啊，您吃得惯和吃不惯的洋餐，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伦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再说说其他的事儿哈。问问李凯老师，您平常刷这个短视频吗？ 不刷 啊，从来不看呀。 不看。 就是可能刷短视频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短视频上面的主播其实是分类的。 分什么类啊？ 有的是像这个美食主播，给你去探店的啊，还有一些呢是知识类的主播，还有一类呢就是情感主播。下午2点半的时候，这个情感主播自梦就正在直播间里与求助者连麦了。 不是情感主播？ 对呀。 你说说看， 您听过情感节目吗？ 听过， 只是把这个给他转移到了，咱们不有同事要做情感类节目吗？ 我们是做的正经的情感类节目。 说说这个哈，听到电话那头的老板娘隶属这个自己会计小姑娘跟自己老公之间的异常举动，就比如她就讲哈，拿着巧克力往你老公嘴里喂，这是情侣之间才有的动作呀，这个子梦就露出了一脸错愕的表情，直喊这个太过 分了，百分之百有事儿啊。这互动区里呢，观众们也看不下去了，纷纷发表评论，一场数千人在线的情感调解就这样在这直播间里展开了。 嗨， 另一个情感主播的直播间里啊，那一个老太太的遭遇似乎更让观众们是愤愤不平 啊。 她说儿子在工地上出了意外，在家卧床不起，80万的赔偿款被儿媳妇卷走了。前些天啊，小孙女这个腿给摔骨折了，又进了医院，那儿媳妇骂我没有用啊，丢下100块钱扭头上了一个男人的车。这老人家一边用这个哀怨无助的口吻讲述，然后一边呢向女主播求助、我想让你给我这个儿媳妇打个电话问问，她要是不想回来继续过呀，就把赔偿款拿回来一部分。这女主播立即摆出了一副正义凛然的架势，对着镜头就高喊呢，这样的儿媳妇太狠了，咱必须帮阿姨把赔偿款给要回来啊！同意的家人们给打个同意。这一时间这个互动区里面也是沸腾起来哈，这是就喊着同意，不收拾他天理难容啊，必须帮阿姨一家人讨回公道。这在短视频平台上像这样的情感主播还有许多哈、他们自称是拥有丰富的经历啊，是情感导师或者是心理咨询师，专门倾听并且解决一些家庭琐事情感问题。那除了电话连麦，还有一些情感主播会到现场来调解，处理的矛盾呢多半涉及比如说伴侣出轨了，婆媳不和了、赡养老人等问题。流量的尽头呀是电商，情感主播们显然是深谙这个道理的。直播间里啊，跌宕起伏的调解大戏向来离不开套路满满的带货环节。这家人们，这是提拉紧致的面膜，49.9块就能买5盒，比美容院里面划算多了。 不是，这不是刚才调解感情了吗？怎么开始卖面膜了呢？这个 那只是人家的一个鱼饵、就是我喊着我们是调解情感问题、实际上还是离不开带货的这个本啊。情感主播连麦过程中啊，顺势就拿起来手里面的面膜给做起了广告。在页面下方的购物车里啊，还有牛轧糖啦、丽水蓝啦、围巾啦、洗衣液啦、大米啊，20多种这个带手的产品。 嗨， 提到母亲的下单经历，这个刘润也是气不打一处来。等东西到货之后才发现啊，这质量非常差，申请退货也是非常费劲儿。那对于这种现象啊，此前曾经也有过短视频平台发布过卖惨带货演戏炒作违规行为处罚公示啊。公示里面也说到了，平台啊已对卖惨带货、编造离奇故事、演戏炒作等行为进行违规处罚，近30天内呢，平台便处理了相关违规的直播间446个，封禁了违规账号33个，其中呢包含10个粉丝超100万的主播，还有多位主播被封禁直播了全线啊，其中呢3种卖惨式带货行为，分别包括以调解感情纠纷为名卖惨式带货，还有编造离奇的剧情博取关注带货，和利用同情心套路带货。您发现没有，就是不管他是号称什么，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带货。 哎，这个里边我跟你说水深着呢，待会儿我再详细跟大家讲。 您那个带过呀，看来是 没有，我就是听人介绍过，所以要不然不看呢。关键的问题在于，就是有些热心肠呢，这个像我这种可能自制力还是比较强，而且我也知道里边这各种各样的就是套路嘛。但是有一些可能，比如说好听个东家长西家短，又正义感爆棚，你见不得别人受委屈，有可能看到这时候一方面我们表达这种心理需求，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您记住了，您就是再正义、再看不惯、再觉得这个谁白眼狼也好，这个人缺德也好，千万别掏钱， 别下单，咱别点开那个购物车。 任何的时候啊，情绪再高昂，咱不掏钱，捂紧自己的钱袋子。 你看看，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来聊聊哈，您吃得惯和吃不惯的一些 洋 餐，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像 刚才看到是谁呀？蓉蓉姐说，日本的拉面寿司。还行，不爱吃生鱼片。日本的拉面是吧，爱吃西洋食物。说我弟弟在英国回来前呢，都要问我要什么呀，我说要巧克力，要吃的。弟弟问还要什么呀，我说什么都不要，就要吃的，巧克力、点心、布丁都好吃。这姐弟情深是吧。当然我觉得这个巧克力好带，这个布丁这玩意儿，坐飞机过来10多个小时是不是就不新鲜了。 应该是他买的应该是包装好的， 包装好的是吧？ 对对对。 反正吃的也确实是那个，你能吃多少多少百分之多少的黑巧？ 100%。 百分之百可以吧，黑巧克力它也不长肉 啊。是是是，你这个减肥就算了 吧 就动动口。 我都是吃牛排的。 这对呀，减肥咱吃牛排的，这哎。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 5761好像说这个韩餐里面冷面可以买那半成品，回来切一些牛肉呀、苹果呀、再放一点泡菜，其实也是可以的。 自己会做这个。关键他那个。我老觉得那个酸甜口那个汤是不是不太好调？ 是，其实那个汤才是冷面的灵魂， 是吧？那 是 灵魂。 就 是、 谁家店里面掌握了那个调汤的那个秘方？这个店就看 就是那个面煮完了之后放在碗里边，然后最后就那舀那一勺汤是最关键的。对， 对吧？我觉得这跟什么拉面呀一个道理、 啊， 主要是为了喝那口汤。 行，长阳默默说：“哎呀，这个在苏格兰旅游的时候吃不惯著名的叫什么哈迪斯。”是一个肉馅的羊肚、还是偏爱东亚的美食比较喜欢，自己喜欢做寿司，把虾球炸好夹在里边，寿司醋拌饭，然后呢比较不错。咱那个听众见面会也是教大家做了，好像是一个寿司卷，好像是 寿司卷是吧？ 我没吃着，后来就跟人聊天了。但是我觉得寿司真的，太占地儿。能不能只吃寿司的心 上面的， 或者上面的 海鲜？ 别吃米饭。 可以、我也是好吃上面的那个那一口海鲜。 这俩人甭想减肥了。接下来稍微歇会儿，我们听首歌曲哈。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我家住在银河边，一湾碧水到江南，梦起一行在扬帆，且看今日好少年。水悠悠千百年，沿着歌声飘来江南的古船， 夜夜的夜夜摇着老船桨，把这京城种在河两岸， 轻轻运河水洗过我的脸，我的笑声飘在金色的水面， 妈妈的妈妈唱着运河谣，坐在四合院哄我入眠。 我家住在银河边，幸福挤满朋友圈， 新故事 新画卷 就在盈盈一水间。 我家住在水到江南， 梦起航 在扬帆， 且看今日好少年。 水洗过我的脸，我的笑声飘在金色的水面， 妈妈的妈妈唱着银河谣，坐在四合院哄我入眠。 我家住在银河边，幸福挤满朋友圈， 新故事在盈盈一水间， 我家住在银河边，一湾碧水到江南， 梦起航 在扬帆， 且看今日好少年。 我家住在银河边，幸福 挤满朋友圈。新故事新花间，常在盈盈一水间，我家住在银河边，一湾碧水到江南，梦起航在扬帆，且看今日好少年。 我家住在运河边，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于飞。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来您说说吃得惯和吃不惯的洋餐哈，外国菜。您有哪些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另外呢还有 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 然后呢 和我们互动呗。 除了点赞啊，还可以这个跟我们来聊天。红果说80年代啊第一次和我们家先生去老莫吃俄餐。您80年代就去了，真厉害啊，这个被老莫富丽堂皇和精美的餐具吸引了。记得特别清楚，点了牛排、猪排、锅耳焖牛肉、沙拉、面包、咖啡、冰激凌，太好吃了。以后呢每次去呢总会说起第一次吃西餐的感受。 是哈。 哎，一般情况下我觉得吃洋餐哈，外国饭都是第一次去 印象比较 深刻。 是啊，我有一回去咱们台附近的那家莫斯科餐厅，那时候现在是已经关店了 那时候去还看了他有表演，就是吃饭的时候会有一些莫斯科舞蹈，那个就是美女在那跳舞 是吧。哎呀，真的挺好是吧。老莫确实环境更好一些。然后呢花沙鲤鱼说，哎呀，我个人觉得朝鲜冷面或者是韩式冷面也挺好吃。可惜这刚才念了嘛，就是一直不太会做。说于飞你会做吗？没念哈，那我给你念念。说里边放了黄瓜丝、西红柿、牛肉片、苹果片、鸡蛋，还有一大锅的冷面汤。说于飞你是东北人吧，不知道你爱不爱吃。其次呢还做过，他说他妈妈还做过韩国的牛肉杂菜，可好吃了。 是 你会做吗？ 冷面其实我不太会做。 那你会做什么 的？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汤确实挺难调的，像这些什么黄瓜丝啊什么的，鸡蛋这些都好弄，但是那口汤吧就做的不正宗，这个冷面就变味了。 搁点白醋。 是白醋吗？ 搁点糖。 你说的怎么那么简单呀 啊。 但是好像真不是搁点醋搁点白糖就行的，人家这个秘方都不外传的。 是吗？ 反正我自己对肯定是不好吃。 可以多试试。 然后他说的那个韩国的牛肉杂菜哈、还我也不是很会做啊，但是我吃过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比较好吃的就是辣牛肉汤也很好喝。 辣牛肉汤也很好喝。行。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呗。 还有好多朋友在说这个，用户晨曦哈，就是说吃不惯这个，这个念过了哈，煎肉和鱼类三分熟的肉食，这个念过了的。还有9290说个人胃口不太一样吧，个人感觉像这个意大利面的口感，不太如这个兰州拉面呀。 行吧。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像燕林也说，还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一看好，这是应该是生鱼片，对吧？还有鹅肝是吧？他说特别爱吃洋餐，什么牛排呀、沙拉呀、海鲜饭呐、意大利面呀、奶油蘑菇汤啊、红菜汤啊，这些特别好吃。然后乐乐1335也说，前两天和同事去吃了鹅餐，还拍了一个9宫格的照片。我一看里边好，这个营养， 我看到了意大利面 是吧？丰富多彩， 红菜汤还有 红菜汤是吧？哎，这一看就是丰富 哈， 挺好。长虹宋师傅说，目前来讲，我吃过的洋餐和西餐都挺喜欢啊，尤其是肉，还有奶味浓郁的都喜欢。像那种奶油蘑菇汤，要不是因为怕胖， 我觉得 真的很好喝， 真的很好喝， 是 不是？ 还有南瓜汤也很好喝。 哎，乐乐还提到了什么咖喱蟹的汁儿蘸面包也特别好吃。 嗯，天哥7906说啊，我吃这个洋餐比较少呀，不喜欢吃西餐哈，尤其是鹅肝酱，觉得有点难吃。 嗯， 西餐呢，觉得还有这中国的家常菜 啊， 比较好吃。 嗨， 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巴塔菜系了哈，更不用说这个了。 是。然后呢，安全说有一次坐德国航班，一路上那个奶油味那个浓啊，熏得我只想逃啊！我是纯中国味还是北方味啊？然后呢，全年牛肉早点说，哎呀，我的名字是一种洋餐，叫 All Day Breakfast， 英式的全日早餐。虽然叫早餐，但是全天都会供应。说以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吃，而且微信名用的就是这个。以前微信互动过啊，离开老光我叫全年都是早点，我也懒得换了，现在聊天室干脆就叫这个吧。 哎， 这其实叫洋餐，全日早餐，是吧？ 陈明辉说哈，东南亚的各种餐食我都挺喜欢的，尤其是泰国餐。哎，本来以为啊，缅甸餐和泰国餐是类似的，但是前些年去了一趟仰光，才发现两者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东南亚的美食也特别的多。 嗯， 然后我们单位门口有一些什么，火车头叫什么？ 月鲜。 啊，不是 粉儿， 不是，就各种各样的粉儿嘛，都是挺好哈、 啊。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刚才提到了说所谓情感主播， 哎， 这个在聊天室里边，在短视频里边，您就别跟着一块潸然泪下了，有可能人家都是套路，是吧？ 就是潸然泪下，咱也别掏钱嘛， 对吧？从调解引流到直播带货，情感主播们如出一辙的操作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来说说哈，这个。自称啊，是这个专门有一个说你要想做这个叫麦手，你懂吗？就是跟那些情感调解室，然后专门有这种接单团队，就开始跟记者介绍说，你要想做这个哈，你就自己假称情感有问题，然后呢跟情感主播连麦连线，连完线之后啊，你就有收入，就能挣钱。说当然呢，做之前得给你培训，把剧本发给你。你到直播间里边还有哪些敏感词啊，再把你拉到这个接单群里边，然后你就照着这个剧本连线就行。当然这个剧本是个参考，不是说让你全部把文章都背下来跟背课文似的，你得提前跟主播啊，然后呢对对戏 啊，说白了就得演得真点。 就你刚才说那个什么，我们家那儿媳妇把全款跑了， 没准都是演出来的。 不是没准儿，那就是演的。 哎， 所以呢有一位朋友说，你要做的话得收服务费，后边的时候发剧本接单群里边这些都不再收钱了。 嗯， 说我的这些剧本如果要单卖的话，一个就要15块钱，我发给你几十个本身就值几百块钱。一看记者有点犹豫，那边又说了，其实做这个特别简单，只要你敢说话，你就能付出点时间，这个钱特别好赚。 嗯， 过去那种去直播间现场的线下演员赚的更多，就是那种能去现场面对面讲的。 嗯， 说主播呢还会报销车费、餐费和住宿费，当然不能点外餐啊，不能点洋餐，洋餐不给报销。一场下来能有800到1000块钱收入。 哎呦， 这个情感主播为什么花钱请人来演？ 嗯， 目的就是要做直播间的人气，有了人气以后啊，就可以卖货了，相当于啊这个麦手赚的是主播的钱。那主播呢赚的是粉丝的钱。 嗯， 人家说了，说等你做了这个麦手有经验以后，就可以尝试做情感主播了，那肯定比那麦手更挣钱。卖一场货下来好的话能挣10000块钱，粉丝多了以后啊，电商会主动加主播微信，提前把钱转过去，趁直播的时候跟电商连一下麦，帮着他们卖货。支付了99块钱服务费之后啊，这个记者就收到了对方发来的十几个剧本，其中不乏什么丈夫出轨、寡妇、商场经理出轨、富婆这样的狗血剧情，都编好了的。情感主播直播间里边的事儿呢，都是啊，人家照着剧本上边白纸黑字跟那儿去演戏。 嗯， 然后呢，说还有一些演戏的时候还有一些要求呢，说30到40岁女，苦情必须要到位，秒落泪。这你不行吧？ 不行不行， 是吧？ 嗯， 35到45岁男，会要账，会豪横，会怼的。 这您行吗？ 这我也不行啊。30岁到40岁男，能演农民工的，能哭穷的。 哦、 以上演员啊，800一场， 嗯， 800块钱一场，饭不务实啊。然后呢，为了避免翻车，发布者还往往会强调，大直播间上过全镜、出过镜、露过脸的就不用找我了哈。 啊、 当过主播有人气儿的也不要加我了，就是怕翻车， 容易露馅儿。 哎，容易人看出来、认出来啊。反正这要说， 看满满全是套路、 哎、 对吧， 就是您看的正挺有意思的呢哈，但是其实都是人背后有剧本的有剧情的、 哎、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就是现在吧这个鱼龙混杂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呢出来的也比较多了，当然这些事情说白了背后不像您想象的那样，有可能人家瞄准的是您的钱袋子、 哎、 再一次强调千万别掏钱。 接着说个瞎事儿哈、 嗯、 说说也是一个容易长胖的东西，就是奶茶。 嗨， 就是订购奶茶之后呀，揪下头发放在里面，以这个奶茶里面有异物向商家10倍索赔。通过这种方式啊，王女士从今年9月份到11月份之间，共计索赔了11次，获利近20000块钱。 哎呦。 商家发现这个异常之后马上就报警了。最近呢丰台公安分局是抓获到了王女士。 嗯 啊、要说呀，就一开始今年6月份有一天，王女士啊像平常一样在网上下单订购了奶茶，喝到一半呢就发现这奶茶里有一根头发，她就立即与商家联系。商家表示啊，根据相关规定愿意以订单价格的10倍数额予以赔偿。这王女士接受了赔偿协议，提供了这个奶茶里异物的照片还有这个银行的账号哈，很快这个赔偿款就给转了过来。她就发现这么简单就能获得10倍赔偿、 嗯、 这王女士是发现了一条挣钱的路子。 哎呦，这挣钱的路子 有点歪。 对呀、啊、 就是抱着这试试看的想法，9月份有一天，王女士就订购了一单奶茶、 嗯、 为了防止计划失败被找上门、 嗯、 她就刻意没有留下详细地址，只是让快递员送到了某写字楼下寄存点、 嗯 啊、事后呢她就去取了。 嗨，这心里边还是打鼓知道自己做的是亏心事是吗、 哎、是呀、啊、拿到这奶茶之后啊，她就揪下了自己的一根头发、 哎、 放进了奶茶里，然后呢就去联系了商家，以奶茶里有异物索赔、 嗯、 虽然呢是自己搞鬼，但是呢和商家沟通呢也是理直气壮哈、 嗯、 是不听任何解释的，直接要求给我10倍赔偿，否则呢我就向这个相关部门反映给你差评。果然呢最后商家妥协了，10倍赔偿款呢再次到账。就截至到11月份啊，王女士用这种方式陆续敲诈某品牌的商家，还是某品牌商家11起。 嗨， 这涉及到了丰台海淀的9家门店、 嗯、 获赔近20000块钱。 不是一杯奶茶20多吧， 差不多吧， 10倍的200多。 嗯， 10起可不是2000，他怎么弄2000块钱啊。 这个、 他点的多，每个杯子里边都有头发， 可能他一次点了好几杯吧，然后每杯都放了一根。哎呀，但是因为这涉及的门店不同哈、 嗯， 这奶茶店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觉异常，直到梳理了公司后台数据才发现不对，怎么这位客户他的奶茶里老有头发呀？ 对呀、啊， 就在11月15号晚上的时候、 啊， 奶茶店的经理到了丰台马家铺派出所报了警，警方呢在充分调查取证的基础之上，12月9号的时候，侦查员来到了王女士所在的公司。一见到民警，王女士就知道，哎哎，这事情应该是败露了， 哎， 当场就承认了错误，并且呢愿意如数退还赔偿款。直到这个时候啊，王女士还不明白自己的行为已经其实触犯法律了。 嗯， 目前呢王女士因为涉嫌敲诈勒索被丰台警方刑事拘留了，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哎、就是以为退了钱就没事了。 嗯 但是哪有这样的事儿呢， 殊不知咱们现在有大数据平台是吧， 对吧，当然关键的问题是您是违法在先，对不对、 哎、 就是有的时候千万别干 歪心思， 对，别干违法的事儿，因为你付出的代价不是你说哎呀我不是讹了他20000块钱，我把20000块钱赔他还不行吗？ 嗯， 真不行， 咱还得刑事处罚呢、 啊、对，这有各种各样的等着您的一些法律的程序啊、 嗯、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想说跟于飞说的这个是挣钱路子，但是是个条歪路， 没错， 千万千万不义之财不可取、 嗯、 是不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这个最爱吃的和吃不惯的一些洋餐有哪些，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路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嗯，大家好，我是于飞。 刚刚说的是奶茶里边放头发然后去敲诈人家的哈。 是啊。 再来说一个敲诈的。 嗯， 敲诈的这个没放头发，但是是恶意差评。 哎。 二十岁的女孩杨某啊，吃霸王餐的方式其实挺简单。 怎么吃啊？ 什么叫吃霸王餐呢？ 就不给钱呀。 到那儿吃完了点完了之后不给钱。 嗯。 她呢是先点外卖再投诉。不仅免单还获得了三倍赔偿，然而他用同一张照片敲诈了两个商家，没想到啊这俩商家认识， 嗯， 于是露馅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 哎，谁想到俩人认识呢？ 就是 11月30号1点多，顺义公安分局空港派出所接到饭馆老板张某报警。张某说啊，他怀疑有顾客啊通过恶意差评的方式索赔。民警了解到啊，当天中午接到了一名女子的投诉， 嗯， 说她呀在这个店里边购买的外卖中吃到了塑料袋。张某也没多想，直接返还了费用。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是顾客说他对处理结果不满意，除了退点这个餐费本身的费用之外，还要要求赔偿。 嗯、 顾客呢还给他发来了点餐的照片，就对应着照片啊沟通的时候。张某猛然发现，虽然里边的食品确实是我们家的，但是这外卖的包装啊，并不是我们店的。 怎么回事呢？ 恰好呢，他认识包装所属店面的人， 嗯， 就是里边的芯儿是我们的，但是包装袋不是我们。这包装袋的人呢，我还认识。 哎，人家同行没准都熟啊。 哎，于是立即联系对方。对方说：“哎，别说了，我也遇见过这事儿。 嗯， 照片用的都是相同样的。”张某就觉得这事儿有蹊跷，于是报了警。 嗯， 了解情况之后呢，民警根据两家店提供的照片比对的时候，发现两张照片的确完全相同。民警初步判断顾客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了，属于恶意差评之后诈骗商家索赔钱财并且免费吃霸王餐。就在这时候，张某收到了顾客发来的信息，这个顾客呀察觉张某已经报警了，于是呢主动赔礼道歉，并愿意餐费三倍价格私了这事儿。通过顾客发来的消息，民警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随即呢，民警把这个顾客杨某传唤到了派出所。经问呢、啊，这一问，二十岁的杨某呢，承认了自己恶意差评之后要求商家三倍赔付的情况。 嗯， 这杨某说啊，他是从网上看到这种方法，之前呢尝到过一次甜头，当时商家给免了单，还有三倍赔偿。说这回呢，他伪造图片再次索赔，没想到被抓了。违法女子杨某呢，因为涉嫌诈骗，已经被顺义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了。 嗯，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想说，千万千万别动歪心眼，这种就属于歪心眼， 是 不是？ 想吃霸王餐有正规渠道 呀， 就是那个在某点评上面、 啊， 就是你可以多写评论，然后他会去抽那个霸王餐， 啊、 然后你也可以去免费吃，这是正规渠道，人家是官方认可的。就是、 这个、 但是咱用歪心思去吃霸王餐，确实是。 啊、首先歪心思敲诈勒索这个不对， 是不对， 这是违法 的、啊。 其次呢，你那个我怎么也觉得也不那么高级，颇有一种当托的嫌疑啊。 啊，就是吃完确实得要再去点评一下，但 是你点评都说不好吃，你看看有没有人找你。 应该可以的，应该可以点真实的评价的，但是确实有这么一个活动哈，推荐给大家。 据说它背后也是有利益链条的， 是吗？哦，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来聊聊哈，洋餐、外国饭、您有哪些爱吃的，哪些不爱吃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 没错， 请叫我兔子说。哎呀，听完李凯的介绍之后，感觉我也能当托去。哎呀，一天800是吧？后来李凯老师说还得要有演技。 对，这是重点。 这个我不合适，算了吧。 对，突然会流泪呀、啊，秒流泪呀、啊，或者是会说一些台词啊。 我告诉您哈、啊，就是您会这个， 嗯， 咱也不走这歪道。 是啊。 你怎么老没事教人家那个学坏呢？ 我没教、 啊、 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有那个课嘛，什么解放天性啊，什么还会教一些表演课之类的。 你怎么样成绩这门课？ 只是一个练习实践， 没考试、啊、 那时候就不行，如果行的话现在可能就在某部剧里你就看到我了，是不是、 啊、那时候就不行啊。 那时候不行，不适合当演员、 啊、行，还有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不是这 个 朋友的名字叫这个、 这 个、哈，这个网友 这以后咱给人改个名 对，这位叫节目的这位朋友哈， 叫节目了， 哎，就说非常喜欢吃牛排意面，哎， 哦， 这个牛排意面行， 嗯， 还有爱吃别的吗？ 哎，红果也说哈，喜欢吃韩式烤肉、石锅拌饭、冷面、辣白菜、大酱汤，这都是我的最爱呀。 嗯，这都是依靠东北方面的。 哎，是， 啊、 等你长大也说，每次去酒店喝喜酒的时候，那必须有三文鱼和海胆。 哦， 哎，不太喜欢这个三文鱼蘸芥末，生吃海胆，生食的时候会接受不了那个味道。 嗯 嗯、其实中国有些小吃啊，我也不太敢吃， 比如呢， 比如说炸蝎子、炸蚕蛹、 哦， 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就是都是让人毛骨悚然的、 啊、哎，这个单说、 嗯、 有些地方呢它的蝎子和蚕蛹单说了，就有些什么竹虫啊、 嗯、 啊你吃过吗？ 嗯， 高蛋白， 这些小动物都是不太敢吃的 啊。就是一些地方他人家说，第一个呢首先养殖的、 嗯、 其次呢比较这个什么干净一些、 嗯、 啊，当然这个个人爱好，有看起来就觉得那个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就算了， 嗯 啊，当然您说的那些什么三文鱼啊、海胆啊，生吃的一定得注意安全，是吧？然后呢陈明辉说，二位好，东南亚各种餐厅我都喜欢， 嗯， 尤其喜欢吃泰餐。 哎 啊，这刚才也说到了，是仰光的地方发现俩人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嗯、 是吧？ 是啊， 行，这也算是东南亚餐厅，这算是不错的。 嗯嗯，8839说哈，对于这个洋餐吃了不少，但是呢还是不太习惯哈，觉得还是中餐吃着比较这个好一点，尤其是自家做的饭菜是最可口的了、 哦、 那是一定的了哈。 啊， 最好的是就是饭菜不就是一定是妈妈做的吗？ 自己做也行啊， 自己做也好吃、啊、 是吧、 嗯、 真说到自己做，鼓楼陈区也说意大利面啊真没必要在外边吃， 嗯， 买那意大利面啊、意大利面酱在家做就能做， 哎真行、 啊、感觉在外边跟外边比外边还好吃， 嗯， 当然这就是属于那种你现在去超市里边经常会看到有那种卖宫保鸡丁调料的， 嗯， 就是里边鸡块已经给你切好了，大葱也给你弄好了，然后整个那调味包也给你弄好了， 嗯、半成品， 就是借你们家锅啊，搁点油一热，往那汤里边那调味包往里一倒， 嗯， 就一出锅。 我觉得这都是给上班族的福音吧，就时间比较紧张，然后回家就是能很快的就吃上饭。 这是给懒人的福音吧？嗯、你上班 为什么一定是懒人呢？ 就 是上班族 学一下不行吗？宫保鸡丁也不难呐、啊，你会做吗？ 嗯、不会。真有点难、 哎、 做好吃了确实难，咱要是真是切点鸡肉往锅里扔这简 单。那宫保鸡丁是用鸡胸肉啊鸡腿肉啊？ 鸡腿肉 啊，为什么呢？ 筋道。 别说蒙的还挺对的、啊、 是吗、 啊、鸡腿肉相对来说、啊、你想小鸡活动过程当中鸡腿的鸡肉是最运动量最大， 嗯 啊，肉质呢也比较新鲜，口感比较好，你要拿鸡胸做就稍微发沉一些。 哎特梅普说哈，洋白菜炒意大利通心粉，西式材料中式做法不错，还给发来了一张图片哈，空心面条、 啊、 然后还有这个包菜， 这能菜这能好吃吗？ 感觉缺点酱，再来点酱就更完美了。 行行行，6562说这个意大利肉酱面、爱尔兰小羊排、 嗯、 美式炸鸡咖喱肉丸、英式炸鱼，还有黄油鸡卷、牛排、神户牛排、刺身、天妇罗、牛肉盖盒饭、猪排、炸猪排盖饭、法式烤羊排串、 嗯、 这些都爱吃、 哎、 最不爱吃的是生三文鱼沙拉、鱼子酱， 嗯 啊，这些是不爱吃的。 哎，聊了一个多小时节目，李凯老师，您最吃得惯的是什么呀？ 我什么都吃得惯，只要不花钱。 你看看又来了，只要是不花钱，我就知道您肯定是吃啥都行。 那可不是嘛， 啥都不挑 啊哈。不吃草的牛说，2015年和2017年两次去美国参加孩子本科和研究生的毕业典礼， 哎， 顺便在美国啊旅游了一个月。美国的饮食简单的都是快餐，没什么习惯不习惯的。美国上档次的大餐都是从欧洲移植过来的，什么法式啊、英式啊、意大利式啊都能适应。最不适应的是那些高档餐厅，当地美国人都是西装革履是吧，穿着西服然后去就餐。我们因为孩子参加毕业典礼带了西装还好，你说旅游结束的朋友啊，总是引其他的一些就是那种旅游装束的， 嗯， 就是穿的不是正装的，总会引起其他的人一些人侧目多看几眼。哎呀，潜台词就是怎么那么不拘礼节啊，是吧？有点尴尬。后来就总是吃快餐了，就是确实是有一些餐厅人家希望不光是西服革履，那可能穿的都是礼服，对吧？去参加这样的比赛，不是参加这样的吃饭去哈。当然了，说实话，那个你吃过西餐是吧？ 吃过。 哪手拿刀，哪手拿叉子？ 左手拿刀，右手拿叉， 啊，是吧？ 啊 啊 啊，不是不是，右手拿刀，左手拿叉， 对吧？当然你知道吧，美国人基本上就是先把它切成小块，切成小块之后，把刀子放旁边，拿一叉，右手拿叉子，直接就叉了， 嗯， 对吧？就不管那个，我基本上属于。 但多多少少，我觉得我也喜欢给切开之后拿筷子吃，夹的更方便。 你要是真让我们去这种西服革履的吧，就觉得特别的 拘 着，哎， 嗯， 啊，拘着完了之后吧，有可能还第一个吃的比较慢。 我是觉得吧，吃着不管啥餐嘛，自己舒服为主。 哎，尤其那一道一道一道一道一道菜上 前餐中间的， 哎，上到最后吧，我都困了，还没吃完呢。 嘿，嗯，要的有的时候要的可能是那仪式感，是吧？ 哎，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 嗯， 啊， 红鲤鱼和绿鲤鱼说，这个广西上大学的时候吃过这个越南的鸡肉粉儿， 嗯， 这个估计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吧？味道也很不错哈， 哎， 就是米浆做的米粉，上面放了些鸡肉、鱼露、葱、香菜，再撒点柠檬汁、白糖、盐和红辣椒，绝对是东南亚的特色， 是吧？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没吃过啊， 嗯， 你像那什么汽锅鸡我吃过， 哎， 云南菜， 这是云南特色， 哎，这个可能是不是也都大同小异啊， 嗯， 不管怎么说，现在咱们北京是一座美食的城市，世界各地的美食，只要是说句这个实在话，当然不太好，只要是您掏钱， 嗯， 啊，在哪儿吃，在北京吃什么样的大餐都能吃得着， 可以说是美食汇聚地吧， 哎，对吧，你想吃世界各地的美食都能吃得着，每人喜好不一样， 嗯， 可能美食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当然也不能天天吃，吃完了之后你还得减肥，是吧，嗯，就是如果要有些仪式感，如果一年当中要感受一下异国美食，也是未尝不可的哈。 嗯，是的， 大家享受生活， 嗯，吃的开心最重要。 哎，没错，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哎，我是于飞。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2021。如果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下载听听 FM。 明儿见， 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喽。 北京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四九城您转转，前门楼子您看看，老北京是几代人的称号，我们以它为荣，我们为它骄傲，老北京是一种人际关系，大杂院里胡同里，老北京是一种美味佳肴，爆肚炒肝豆汁焦圈卤煮火烧，回转回瓦红色的门啊，老爷子驾着鸟迈出院门，话匣子里西皮二黄，公园里约了票友唱京戏儿，老伴儿说带个白菜中午咱过天儿，小孙在后边喊爷您慢点儿，老北京的一天就这么开始，那灰色的北京红色的人儿啊。 睛。啊，老北京。各种吆喝声在胡同里转着，平安随着小小人机队来到咱老百姓温暖的家。上学的放学了，上班的下班了，买菜的做饭的，吃饱了遛弯的，谁家的二哥呀在路灯下蹲着，端着碗炸酱面攥着半头蒜。啊，老北京。小媳妇儿乐得咯咯咯，谁家的大爷出来到台门的，谁家的小伙子出门蹬三轮， 就 谁家的大姑娘 就 是花的你看看，谁家的小媳妇儿乐得咯咯咯，谁家的大爷出来到台门 的， 谁家的小伙子出门蹬三轮， 我们 谁家的大姑娘 就 是花的你 看看。 哪怕流过了